333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京津冀之声，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北京大学眼科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周吉超周医生，欢迎您，周医生。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眼科医生周吉超。 那周医生是这样的，我最近呢听到了一个话题 话题 是有一个老年的女性呢突然出现了头疼、恶心、呕吐、还带着眼疼、眼胀和视力下降的这么一个症状啊。 你说到这儿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然后她去了医院以后呢，她居然挂了神经科的号。 挂了神经科。 所以那个神经科的大夫呢却给她请来了一位眼科大夫。那这究竟怎么回事呢？您先给我们讲讲吧。 这就对了啊。一个主持人介绍的这个病例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说的典型啊，不只是因为这个病人的病情典型，更是因为他这个诊治的过程也是非常典型的。就不光他有早期是头疼、头胀、恶心、呕吐，这个时候呢，病人往往会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头的疾病或者胃肠道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呢，很多病人都先去了神经科或者消化科。幸好呢，这两个科的大夫啊，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都是比较有经验的。因为见的比较多嘛，所以说就比较有经验了。然后呢，就请来了眼科大夫来看。那从我一个专业眼科大夫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病人是典型的青光眼。 原来是青光眼。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青光眼这个话题吧。那首先这个青光眼一听名字啊，青光眼就是怎么这还带上颜色了呢？ 带颜色了。对，主持人确实是美丽的女生容易对颜色特别敏感。我们眼科其实里边也有很多疾病跟颜色都息息相关。 比如白内障。 比方白内障。对，之前咱们做过一期节目哈。 对， 白内障。青光眼。还您如果有生活经验的话，还听过一种病，黄斑病变。是吧，你看。 我还听过那个有红眼病。 红眼病。对对对。甚至还有红膜，是吧？ 对。 还挺好玩的。 对。不，红膜应该是那个红，不是红色的红。 对对对对。这是我马上要说的话，还正好被主持人给我指出了我这个错误。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就是眼科里边有很多疾病啊都跟颜色息息相关。那咱们今天讲的这个青光眼啊，在日本呢又被称为绿内障。白内障大家都听过。 对。 怎么有绿内障了呢？这是个很形象，表示这个病啊有颜色。不管是叫绿内障也好，叫青光眼也好啊，其实是眼睛里边发生了一种变化。让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瞳孔区，瞳孔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了，有叫瞳仁儿，看上去清澈透明，眉目传情，传递情感，就是这个瞳仁儿里边来的情感因素。本来是应该很清澈透明的，一旦得了青光眼这个病呢，就变得不再透明，而是幽暗发青，看上去特别乌蒙蒙的，很深邃。所以说呢，这个青光眼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会有颜色呢？这再讲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眼睛里边啊发生了一个病变，让眼压升高了。眼球里边是有压力的。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眼球里边排出压力的这个下水道堵了。所以说压力高了。压力高了，这角膜看的就水肿，就模糊， 病人也有胀的感觉，它其实本质上是眼压高了 啊。那我明白了。那就是说，那如果说这个眼压高了哈，比如说我们经常体检，体检的时候说你眼压高，那是不是就是说眼压高就是得了青光眼了呢？ 哎，主持人这个意识是特别好的，理解得很对。 嗯， 青光眼最典型的表现那就是眼压高了 啊。对， 但是反过来说呢，就说我眼压高了一定是青光眼了吗？ 那不一定。 哎，那就不一定全对了。 嗯， 怎么说呢？为什么呢？眼压高为什么不一定是青光眼呢？ 嗯， 我给大家说这么几个理由哈。 嗯， 第一是你体检的时候啊，大部分体检机构用来测量眼压的设备呢都是喷气儿似的来测量的。 嗯， 你如果做过这个检查你就知道了，把下巴颏放到一个机器的平台上， 嗯， 然后前边有一个探头出来，哎，噗噗噗喷了几下气儿， 嗯， 这时候测出一个值来，这个测的值呢叫眼压。 哦， 通过刚才我描述的这个过程你就知道，这个测量眼压的机器啊叫喷气式眼压计。 嗯嗯， 在我们眼科呢叫非接触眼压计。 哦， 非接触它就显然有一个好处，就是干净卫生，不传播疾病，是吧？ 嗯， 特别适合大规模的筛查体检。 嗯， 但是呢虽然有好处，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不准确 啊。 哎，不准确。所以说这种喷气式眼压测出来的值呢，我们要想各种办法来校正，来核实你是不是真的高眼压了。 哦，对对对， 体检测出来的眼压高不一定是真的高。 哦， 哎，这是第一个原因。 嗯， 那还有一个原因，就刚才我说的是典型的青光眼的时候眼压会高。 嗯， 那医学之所以复杂，就是有很多不典型的情况啊，对吧？ 嗯， 哎，还有小孩的青光眼，还有眼压低的，眼压正常的青光眼。 嗯， 所以说呢眼压高不一定是青光眼。 哦， 哎，青光眼呢也不一定眼压高。哎，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那您刚才说了，就是说青光眼不一定是眼压高就是青光眼，也有这种眼压低的青光眼哈。那我们就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知道我自己得没得青光眼，就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首先， 对，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嗯， 虽然说眼压高不一定就是青光眼。 嗯， 所有青光眼的患者呢也不一定都眼压高，但是眼压高和青光眼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 嗯，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最典型的青光眼还是眼压高的。 哦， 所以说呢，哎，用什么症状来提示我们可能有青光眼呢？ 嗯， 最大的感觉就是眼胀。 嗯， 常常会感到视疲劳。 嗯， 甚至有一些情况下会产生红视。 嗯， 这里的红啊可不是看东西发红， 彩虹的红。 哎，是彩虹的红。 嗯， 彩虹，什么叫红视呢？ 嗯， 就是你看一圈灯光的时候，哎，周围这个灯光有光晕 啊。 嗯，这个时候可能提示有眼压高的情况。 嗯， 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嗯，要积极的查体了。 哦， 哎， 那周医生刚才说的，像这个，如果您有这个眼胀，还有视疲劳，还有红视这种情况下，这些朋友们就应该引起注意了，就应该这个，去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得了青光眼，是吧？ 对，至少要有这个意识。 嗯。嗯，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群容易患青光眼呢？ 哎，这又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嗯， 通常来讲，我们做科普教育啊， 嗯， 都会说这么几条。 嗯， 咱们自己对号入座。 嗯， 看看是不是符合啊。青光眼的好发人群有这么几类。 嗯， 第一个是40岁以上。 嗯， 哎，以前有高度近视 啊，哦， 高度远视。 嗯， 有青光眼的家族史。 嗯， 什么叫家族史呢？就是你的父亲母亲， 嗯嗯， 哎，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 嗯， 明确的青光眼的家族史。 嗯， 或者呢在这由于全身的疾病， 嗯， 或者有什么眼病长期用激素。 嗯， 激素大家都听过了，什么这个松那个松，是吧？ 嗯， 这个聋那个聋。哎，不管是你口服也好，输液也好，哪怕是长期的点眼药水也好，凡是长期应用激素的， 嗯， 也是都有这个可能性的。再有就是有糖尿病的病人，血压高的病人， 嗯， 哎，有三高引起的眼底出血， 嗯， 哎，就这些病史的， 嗯， 都要引起重视来 所以就是我总结一下啊，如果您是有眼胀、视疲劳、红视这种症状的，是有可能得青光眼的，一定要引起注意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四十岁以上的啊，高度的近视或者高度远视，或者有青光眼家族史，或者是这个全身疾病，或者长期使用眼病的这个激素的朋友，还有三高的，像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的。这个三高眼底出血等等哈，这些的朋友们就要引起注意了，是不是会得青光眼，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可以去检查一下， 是 吧？ 是的，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青光眼又有什么样的危害呢？周医生 啊，说到危害呀，这个眼科大夫都会不遗余力的向老百姓推广一个概念，叫世界青光眼周。 嗯， 你肯定听过什么国际糖尿病日、 嗯、 高血压日、 嗯、 艾滋病日等等的，是吧？ 嗯， 但是唯一就是世界青光眼周，它是一周。这个世界青光眼周呢，是世界青光眼联合会和世界青光眼患者联合会共同发起的一项全球行动。它的目的啊，就是要提高老百姓对青光眼的知晓率。 嗯， 哎，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呀、啊？这个别说全身疾病了，就光是眼病就有白内障、视网膜脱离、哎，糖尿病、眼病都这么多，为什么单单要提高对青光眼的知晓率呢？哎，它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啊，这个青光眼都是第一位的啊，是第一位的。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 哦， 哎，有好多限定词。第一，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嗯、 数量最多， 嗯， 发病率最高。不可逆，这个顾名思义就是不能回头了。 嗯， 哎，青光眼最好的治疗的目标，最好的最高的境界，也就是停到了现在，不让它再进展了。 嗯、 哎，不可逆就是如果瞎了，那就瞎了，再也回不来了。 哦， 这跟白内障这种可逆的疾病是完全不同的 啊、 哦！上一期咱们聊到了白内障，哎，再重的白内障，比方说咱们通过精湛的手术技术给它做完了之后，经常会有重见光明的这种奇迹的时刻，这就叫可逆性的盲、 哦、 而青光眼是不可逆的盲。 明白了， 哎，这是它一个非常大的危害之一。更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要推广世界青光眼周，提高民众的知晓率呢？就是因为啊，青光眼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视力的小偷。 嗯， 小偷，哎，徐敏，您说说小偷有什么感觉呀、 啊？ 有什么特点呀、 啊？小偷 啊， 小偷偷东西呗。 小偷跟强盗有什么不一样啊？ 小偷是偷偷的、 哎，偷偷摸摸。说的太对了，偷偷摸摸就是悄无声息的，让你。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你的视力和视野。 嗯， 哎，这里有个概念了。那什么叫视野呢？视野就是看东西的范围。说的太对了、 嗯， 就是看东西的范围呀、啊，在青光眼这个病上表现的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啊、 到发展到最后呢，你就像是在一根这个小管管里边。看东西了、 哦、 你想象一下，把一个小管放在你眼睛前边、 嗯、 那即使你中间的视力再好，你看东西的范围的太小了，对吧？ 对， 哎，你就别人一叫你，别人正常人在一转眼就看到了、 嗯、 你必须得转身回头才能看到。所以说呢，在世界上呢，在学术界呢，对盲就是盲瞎呀、 嗯、 也有一定的规定和标准，就是视力低于多少是盲、 哦、 视野窄于多少度也是盲、 哦、 哎，青光眼呢就是这么个特点、 嗯、 不但发病率高是世界第一，不可逆，同时呢又是悄无声息的 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你的视力，这就是它的重要之处。哎，每年的三月都会有一个世界青光眼周，哎，这的危害之处体现的就淋漓尽致了。 是的，那看来青光眼癌真是挺可怕的一个疾病，因为它不可逆。 对，不可逆。 是，那周医生，这个青光眼该怎么治疗呢？ 哎，对，这么可怕的疾病也该聊聊怎么治了，是吧？哎，那徐敏，你听过什么办法来治疗青光眼吗？ 好像就是手术或者说是激光， 手术或者激光。哎，对，就是青光眼实际上的治疗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也是病人特别关注的一个事项。就我这青光眼到底要不要做手术啊？ 对， 哎，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 嗯， 但是由于治疗的内容啊实在是太多，我只能捡最基础的、最科普的给大家略微的说一说啊。治疗青光眼的手段呢有这么大体可以分起来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就是药物呢有非常多的种类，有不下十几种了。这些药物有什么呢？阿尔法激动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哎，前列腺素衍生物啊，这都是非常学术的名字啊，这个我也不给那个听众朋友们具体的展开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药物它是做什么用的呢？都是用来降眼压的。刚才咱们讲了青光眼最典型的 就是眼压高， 就是眼压高。那我想什么办法呢？就把眼压降下来，可能青光眼的进程就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 是， 这样听起来是比较合理的，是吧？哎，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十几种降眼压的药物里边，每一种的应用啊，都有非常严格的指征，是绝对不能随随便便到药店自己去买一种，想当然的来降眼压，以为就能治疗青光眼了。这非常严格的处方药是不能随便买的，如果用的不恰当，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哎，除了药物之外呢？还有第二种治疗办法，那就是激光。哎，这个眼科里边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激光的应用特别多。你肯定听过准分子激光用来治近视，是吧？哎呀，飞秒激光，还有有甚至有人说用激光治疗白内障。 对， 哎，那是手术治疗白内障的一部分啊。在这里呢，激光还可以用来治疗青光眼。当然激光的类型又非常多了，哎，有虹膜激孔，有房角成型，小梁成型，这个非常多的学术的名字也不给大家展开了。你只要知道在青光眼里边用激光治疗也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哎，刚才咱们说了什么了？说了药物了，说了激光了，那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手段，那就是做手术了。手术的类型嘛，那又太多了，而且就更为学术了。哎，这近几年呢兴起来的一种叫微创的手术。微创手术，我们学术的名字呢叫 MIGS，MIGS 青光眼的微创手术。那到底有药物、有激光、有手术，这个我自己怎么选呢？哎，说实话，您自个儿还真没法选。哎，你必须到医院去听专业的青光眼的大夫，您跟他一起商量，把您的诉求告诉他，他给您说您的病情到了哪一种阶段，每一种治疗办法呢又有各自的优缺点。哎，来医生和患者共同制定一个适合您的个性化的治疗办法，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是。那刚才周医生说了几种这个青光眼的治疗方法哈，那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已经确诊得了青光眼，除了这个正常正规的这个治疗以外，在日常生活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哎，对，就主持人问的每个问题几乎都特别的好啊。青光眼啊，咱们大家都知道是慢性疾病。哎，绝大多数的青光眼都是啊，除了刚才开头讲的那个叫急性青光眼，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大发作，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有很多或者说有相当部分的青光眼都是开角型青光眼。这种青光眼呢是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是个慢性病。这种情况下呢，有很多很多的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您自个儿慢慢去护理的注意事项。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些青光眼患者 除了正规的治疗之外，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好吧， 嗯， 哎，首先呢，因为是慢性疾病嘛，就一定要涉及到一个身心一体、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概念。具体来说呢，就是情绪变化。 嗯， 在眼科大夫看来，青光眼的患者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容易焦虑。 嗯， 我在这里就是跟所有青光眼的朋友们、病友们说一句，青光眼是慢性疾病，你要意识到这一点，它的进展通常来讲是非常缓慢的。有很多青光眼，即使在你的有生之年，它都不会发展到明显的、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所以说，调整心情、调整情绪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有助于这个病情的缓慢进展的控制的。所以说不用太焦虑。 嗯 嗯， 好的，就是还是要注意调节心情，其实还有利于这个治疗青光眼。 对对对对对， 嗯， 刚才咱们就是反复的提到了眼压。 嗯， 在青光眼这个病程当中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叫目标眼压，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注意事项。你尽量的在看到大夫的时候，充分的了解了你的病情之后，问到大夫您的目标眼压是多少，因为每个人的目标眼压几乎都是不一样的。 嗯， 哎，跟你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损伤程度，你多大的年龄，你现在用着哪些药物，是息息相关的。 嗯， 哎，问好了你的目标眼压，朝着这个眼压去调整，这是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嗯 嗯，再有什么注意事项呢？那就是定期复查。哎，一旦提到就是青光眼是慢性病嘛，就是每三个月，尤其是刚刚确诊早期的时候，每三个月就希望您去见一次眼科大夫。 嗯， 从而来评估这个青光眼的进程有没有进展，根据您视野的变化程度，咱们来制定相应的手术方案，要不要调整了，用药的方案要不要调整了等等这些。 嗯， 哎，刚才我说的这三个大项啊，是非常大的原则性问题。 嗯，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小事儿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的问题啊。比方说青光眼的病人，我不建议您在黑暗的环境里边一次性的待太长的时间。 嗯， 哎，什么样的黑暗环境呢？比方说电影院，对吧？ 嗯， 这种环境对青光眼的病人可能就不太有利，甚至有的时候能够把闭角型青光眼容易激发成急性大发作。哎，黑暗的环境。另外呢，还有就是尽量的减少自己的情绪波动。 嗯， 还有就是不要一次突然大量的饮水。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应该注意的小事项了。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再次呢，感谢周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一起来科普了一些今天关于青光眼的话题啊。周医生，谢谢您。 好， 嗯，也欢迎您下次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常来哈。 好，谢谢，再见。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星星带上你的肩膀。